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的不睡新人， 全体音乐广播，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动听 FM 97.4，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 从没想到这里有点叫西伯利亚，听起来多优雅，两个人在同学摩擦树彼此毛发，后来他们就成家。没办法，那就想办法，趁年轻能花花玩耍，不复杂，就受那时期望与时敲打，小火花继续爆发，不停下，手牵手来对话，原始马按下退化，文明史来退化，让我能孵化，鸟与马在对话，轮不到我不退化，谁跟谁在对话，长出了尾巴，冰天雪地陪你打发流呀，幸好我们一丝不挂，不需要袈裟，没有罪行要感化，没看法，看了水落花呀，野蛮生涯最大规划，疯了吗？是谁要发明疆域便是卡，藏了家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97.4，每晚12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ships watch like they like go again. Boy, can't see me cry, can't see me cry ever again. Boy, can't see me cry, can't see me cry, this is the end. My biggest enemy is me, Papa 911. My biggest enemy is me, Papa 911. My biggest enemy is me, ever since day one. Papa 911, then pop another one. Keep my dolls inside them in boxes, sleep until I know I'm gone. Drop this front I built around me, oasis, paradise is in my hand. Holding on so tight to the status, it's not real but I'll try to grab it. Keep myself in beautiful places, paradise is in my hand. Boy, can't see me cry, can't see me cry ever again. Boy, can't see me cry, can't see me cry, this is the end. My biggest enemy is me, Papa 911. My biggest enemy is me, Papa 911. My biggest enemy is me, ever since day one. Papa 911, then pop another one. Pop another one. Papa 911, then pop another one.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听到一首歌曲，会不会有很多的思考空间？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的必修课。这句话你能听懂吗？ 翻过世书中风影从湖云影从龙，当万卷刀锋成纸，经过英雄皆复为笔筒，一合一成如何形容，山外烟青中再无相逢。西风送情人却共一抹红， 叫声中

조차 아까운 나의 하나뿐인 사람아. 마지막이란 말은 하지 말아요. 넌 높이 서 반짝이는 별 손 닿을 수 없이 멀었던 그 거리 오늘 가까워진 걸까. 오늘 밤 그대랑 밀리언의 조각들로 네 가슴과 참 깊은 곳에 채우고 채우고 채우 부서진 내 마음 그대 많이 모아줘. 이 밤 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Bye， 接下来是月海新歌。 不回不去的路口，哦哦，闪过明扎的根，哦哦，我想起某个人，哦哦，在我心中被淡化的人，哦， 我也有某个人逗留，哦哦，是无法根治的疼痛，哦哦，我以为只能这样。是你那一副合、 oh, 爱情自带寂寞、yeah. oh, 爱情可懂错过、oh, oh. 却在多年以后 还想回头。 冲冲哦， 但时间越来越多不。